开始咗啦。 咦，话咁快又嚟到我哋新一个系列嘅历史启示录咯，阿毛头系嘛？ 今日第一集有啲紧张添。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想讲咧，我哋嚟到呢、這个我哋巴打台啦，咁啊，整一个历史启示录俾大家啦。其实咧，在于我而言咧，咁其实我都差唔多有一段时间冇做节目噶啦，都有成七八个月啊。 哇！我就冇你咁耐，不过呢我嗰啲唔算节目，我係去先人嗰度做下嘉宾嘅啫。 哦，係啦。咁其实我对于呢我自己之前呢我拍开嗰、那个主持人呢我都有非常之对有挂念啊。所以今日呢我哋特登呢买咗一包花生啊，嗱俾大家睇下。 係啦。 我会好怀念你 啊。喂，讲开啊阿花生呢，其实呢原来呢我都同有啲渊源喎，估唔到。 係咩？有咩渊源啊？过嚟俾大家听下。 即系我哋原来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嘅喎。 哦，啊咁正。 系啊。 系咪有啲即系都系啲好似学长学友学弟学兄嗰啲系嘛？ 都系学，但系就唔系呢啲字啦。 啊， 系啦，最后系学生。 哦、学生，哦 ，OK OK。 佢原来系都系我学生嘅补个习嘅，原来。 哦，咁啊，真系、 啊、 真系相知不如偶遇啦！嗱，记住啊，而家同你讲啊，下次嚟做嘉宾啊，嗱，咁样啦，我哋上次咧，我哋有预告咧，讲咗咧，我哋会历史启示录咧，会讲一啲即系预告啦。咁今集咧，我哋嘅名咧叫做第一集啦，开头啦，咁啊，俾啲色彩大家咧就 色彩啊，黄黄地啊嘛， 系啦，好似啲猫咁啊，黄黄地啦。咁咧，今集咧就叫做古今王劫阵面面观，点样面面观法咧？ 面面观啊，即系上面下面都观下啦。 系啦，咁其实咧，我想讲咧，而家我哋睇黄色事业咧，有时即系不如咁讲直接啲啦吓，就系淫业，又或者叫做啊 色情行业， 或者叫娼妓业， 娼妓 系啦，咁啊，我哋古代叫娼妓业啦。咁其实呢一个行业咧，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哇，呢、這个行业。人类有，我谂都有，即系有文明以嚟，我谂就有 啦。系啊，咁有，我谂有男女， 男女女 就有，不过有啲以前太耐远古时代，有啲就冇记录啦。 系啦， 咁我哋今集咧就尽量讲多啲咧呢个娼妓业由古至今嘅少少变化啦，同埋以前同而家有咩分别，有乜嘢唔同，同埋个角色上嘅演变咧系点样咧？咁啊，喂，我哋使唔使去第一张图先啊？ 第一张图啊，嚟个number two 先啦 ，number two 先啦，好啊， 呢个 二号图啊， 二号图啊，唔该，系 啦，都唔紧要，呢个先，呢个先， 呢个先，呢个先唔紧要， 都唔紧要。 嗱喂，嗱呢个咧，大家见到嗰啲手舞足蹈咁样，估下做紧乜？ 睇个样啊，应该似系跳紧舞或者系啲嘉年华会咁啊，或者系啲 冇错，真系跳紧舞嘅。嗱呢个咧就系古代咧，远古时代咧，有啲所谓巫师啊，做一啲祭祀工作啊。 系啦， 系啦。 咁如果咁样讲嘅话，关我哋呢个娼妓业或者淫业有咩？冇话淫业啦，我觉得讲得好难听。 色情行业啦， 系话娼妓， 娼妓 有啲乜嘢关系咧？冇得 嗱，关系就好大嘅，因为咧原来咧根据一啲历史记载。我哋嘅所谓嘅娼妓业咧，其实源于宗教嘅， 系咩？ 冇错， 我谂大家都估唔到，而家好多咧，即系乜乜光死嗰啲咧，对于呢啲行业咧，就十分之系打，唔好话打压啦，或者叫做 负面啦， 系啦，或者叫做排他啦，排除 咗冇错，系啦。 咁你又讲有咩关系啦？同宗教？ 其实古代咧，好多巫师啊，喺个祭祀嘅时候咧，需要有啲表演工作嘅，即系譬如跳舞啦，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嘅戏剧其实都系源自宗教噶嘛，即系啲表演嘅跳舞呢啲。最初是一种叫巫技的原来。 是咩？好返嚟先啊。好返嚟我哋个现场先。好啊，点样巫技法 呢？巫技就是一啲巫师做祭祀工作时候呢进行表演嘅一啲女性。 哦，即系可能讲紧，可能系我哋叫做夏商周时期啦，咪夏商时代咧， 冇错啦， 系啦， 即系先秦时代， 先秦时代 系啦，传夷时代啦，嗰啲巫师做祭祀时候咧，需要有一啲女性咧做跳舞啦。记住，当时嘅跳舞咧，其实咧系即系啲表演嚟嘅啫，系一啲宗教仪式嘅。 嗯， 咁但系咧，点解会同娼妓有关咧？嗱，记住，娼妓呢样嘢咧，喺巫师嗰个行业里边咧，本身就。并不是系同色情有关嘅。 哦，即系纯粹一个可能跳舞嘅表演者，就叫做 系啦妓。因为其实娼妓呢两个字咧，最早期嘅解释其实都系一啲表演工作嘅意思嚟嘅。 即系女性嘅表演工作。 系啦系啦， 嗯， 即系同而家艺人一样嘅，其实系。 咦， 咁啊，真係要繼續講去啦。 係啦，咁啊，不過咧，當然啦，你知宗教上咧有好多不肖分子噶嘛，係咪先？即係古今中外都有噶啦。咁喺中國古代咧，啲不肖分子咧，其實好多就會利用呢啲咁嘅娼妓咧，即係去滿足一啲所謂巫師神職人員啦，即係 嗰啲叫做巫娼係嘛？ 係啦，巫娼即係做一啲不道德交易嘅。 哦，即係不如咁講啦，算唔算係叫做性交轉運嗰類嘅？ 类似嗰类啦，呢排都好多啦，系咪先？ 系啊，即系其实远古时代都已经 有噶啦， 有噶啦。 即系当然佢唔系性交转运，即系佢系借性交嚟去表示即系对神嘅一啲虔诚啊，即系或者同一个巫师有一啲咁嘅性行为咧，就进行一啲宗教嘅祈福仪式。 哦，真系 好正面嘅， 哦，好神圣嘅，做嗰下都好神圣， 系好神圣嘅， 好神圣嘅。嗱，咁其实如果咁讲嚟讲，会唔会？有啲私心嘅咧，啲巫师 嗱，我谂啊，多少都有啲嘅，即系当然啦，当然啦， 色性也， 即系巫师就唔会同你讲话，喂，我想博嘢咁嘅啫。 哦 ，OK， 但系不过佢会借助好多名目咯，即系啲宗教上嘅名目咯。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娼妓最初就系由一个宗教嘅一个巫术嘅一啲仪式，慢慢演变出嚟嘅。 系啊，好啦，今日我哋再行前少少啦，去到呢个春秋战国时代咧，又有啲咩嘅演变咧？ 嗱，春秋战国时代咧，咁嗱，大家都知啦，即系嗰啲祭祀工作咧，其实喺远古时代咧，系啲贵族佢哋先有嘅行为嚟嘅。 系啊，因为我好似周朝嗰阵时咧，嗰啲所有嘅祭典咧，其实都系啲皇族宗室又或者啲贵族 啦， 啲封邑嗰啲有名誉地位嘅人先做嘅， 冇错， 同埋百姓跟 住就。但系因为你知啦，春秋战国时代立立咁乱啦，即系打仗啦，咁有好多一啲所谓嘅小嘅诸侯咧，就被消灭咗。咁呢啲诸侯咧，佢哋就流落民间， 系即系唔死得嗰啲啦， 系啦，唔死得嗰啲，即系灭咗国啊，咁流落民间啦。咁好多就将佢哋以前喺宗庙里边嘅一啲习惯咧，就流传落民间啦，开始。 但系嗰阵时候咧，大部分嗰啲所谓嘅娼妓咧，都系真系卖艺为主， 真系卖艺嘅， 或者系唱歌，或者系表演呢个 跳舞，跳舞系啦， 就。即系流落民间，未必系代表佢系淫业嘅， 未必真系淫业， 即系唔系一个性交易啦，冇错，性交易啦，系咯。 即系嗱，记住啦，古代嗰、那个即系上古时代啊，嗰娼妓咧，佢主要并唔系性交易嘅，性交易只不过系一啲bonus 嚟嘅。 哦 ，OK，即系可能系讲紧你跳舞跳得叻，唱歌唱得叻，咁可能有啲人有少少私心，就话真系觉得 我好欣赏你，跳得好好、啊、喎。 诶，咁啊， 系啦， 借啲耳嗰啲系嘛， 冇错， 系啦 ，OK， 好嗱，讲完我哋嘅中国历史啦，中华文化啦，又试下讲一啲西方地方咯。喂，俾个第二张图嚟睇下先啦，灵异 真系灵异啊！呢个 真系灵异，哇！你右边同埋左边好似系两个性别嚟嘅， 冇错啦，好明显睇到啦，即系 有个窿我见到， 有个窿，有支棍咁。咁嗱，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所谓嘅叫庙娼嘅一啲雕像嚟嘅， 系。 嗱，呢个庙娼系来自咩咧？就系呢个巴比伦。 哦，古巴比伦， 冇错，古巴比伦即系其实而家中东啦，阿拉伯一带啦， 伊拉克一带嘅地方啦，系啦， 系啦。咁啊，当时咧嗰啲巴比伦嘅庙娼咧，呢个就真系啦，真系同性有关嘅， 系， 佢哋纯粹就真系性行为、性服务嘅。 哦，咁样啊， 冇错啦。咁系点样发生嘅咧？ 翻嚟先，阿无题有鬼形鬼声啊， 鬼形鬼声。嗰啲庙娼啊，巴比伦嘅庙娼咧，其实咧佢哋就系同一啲。真系祭司 系 真系会要发生性行为嘅。 咦？咁就唔关跳舞事噶咯， 唔关跳舞， 又唔关唱歌事噶。 呢个纯粹真系性文化嘅其中之一嚟嘅，真系性嘅。 哦， 咁佢哋点解会咁咧？佢哋就藉住呢个性行为，就去向神展示佢嘅虔诚啦。即系其实都系一样呢啲咁嘅藉口嘅啫。嗱，我好相信，神就并冇真系有把声话落嚟话喂嗱，你哋嗱声喺我面前嗰度性行为咁样， 边个做得多 系啦，边个做得多就对我虔诚。我谂神系唔会咁样显示出嚟嘅把声。咁呢啲通常都系一啲由人去诠释嘅啫， 系啦，或者系啲宗教，我哋叫做宗教神职人员啦，或者系一啲宗教嘅领袖啦。我谂佢哋对某一啲嘅宗教咧，我谂系会有绝对嘅诠释权。 冇错， 即系话我讲嘅嘢咧，你就系、是、你系信众嘅话咧，就听我讲。 冇人知佢系咪真系神讲出咁嘅啲。 哦，系啊。 嗱，咁但系有样好得意嘅，即系嗱，我哋今时今日觉得娼妓好就比较负面啦，但系原来巴比伦咧嗰啲庙妓咧，你知唔知咧？原来全个国家巴比伦嘅所有嘅女性，不分你系贵族又或者你系平民， 你每一个女性基本上咧，一生人里边咧，都有一段时间咧走去做娼妓一段时间嘅。 咦？ 有啲似而家泰国嗰啲和尚啊，即系每个男人都要出家一段时间噶嘛。 即系我哋叫奉献，但系个奉献咧就用呢个精粗嚟奉献。 Yes， 哇，睇嚟佢对于个神都十分之。 好虔诚嘅， 虔诚啊， 系啊， 咁最紧要就系你讲得冇错啦，就系、是、人人平等、啊， 冇错， 其实 博爱嘅， 唔系呢样嘢，我喺度思考紧系点嘅样，就系、是、通街都系。 唔系佢又唔系通街嘅，即系喺啲祭喺啲祭坛里边嘅，喺啲即系喺啲庙里边嘅啫，就唔会周街摆档嘅。 哦，咁即系总之人人都好啦，不分尊卑贵贱啦。可能你系皇亲角色，甚至乎系 即系公主又好，或者你系阿耕田佬个女又好，你都要去做一次呢个庙娼。 可能一段时间 系啦。咁但系最惨就系呢个庙娼咧，即系你唔好觉得全国国家嘅女人都要做庙娼，咁你好着数，只有祭司可以享受到嘅啫。 哦，咁样啊，真系都几、 啊啊、 几啃得落喎、啊，真系都即系突然间我都唔知点样讲好啊，个脑咧即刻思维唔到啊，因为点解咧？对于宗教家呢一样嘢咧，我系有少棘棘地嗰人。 所以呢个就巴比伦嗰个情况咁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再嚟咯。咁啊，头先又讲巴比伦啦，我哋讲多一个西方嘅文明啦。咁古希腊时代咧，其实呢一种嘅性交易或性工作者咧，都有出现嘅。嗰阵时系点嘅样嘅咧？ 古希腊咧，其实就通常就系啲奴隶阶级咧，就做呢、這个娼妓嘅。 系 系啦，咁佢哋有嗱，古希腊可能大家或者都知道嘅，古希腊系有分两种人嘅。 嗯， 一个就系叫做公民。 公民系 即系citizen啦，另一个就系所谓嘅叫奴隶阶级，系、啦，或者系外来人，即系并唔系希腊城邦里边嘅公民嚟嘅。 咁嗱，头先我哋讲啦，古代中国啦，或者古代嘅巴比伦咧，都系同宗教有关的。咁希腊又同宗教冇关嘅咧？ 嗱，希腊就同宗教就冇乜关系嘅，纯粹真系一个性行业嚟嘅。 Money 冇错。嗱，因为希腊宗教咧，希腊本身嘅神就已经好淫乱嘅，所以就唔需要再搞呢啲嘢嘅。 OK， 系啦 ，OK， 你知宙斯嘅啦，系咪先？ 嗯、 好。咁所以咧，希腊嗰啲嘅娼妓咧，咁你唔好睇小佢哋，即系我哋而家所谓嘅马夫啊，即系马夫咧，里边有一个叫做牧娼者嘅，原来。 哦，哇，咦，有个 term， 即系有个名嘅、都唔识嘅。 耶稣做牧羊人啦、但系原来希腊咧嗰啲马夫 咧，比喻啊，你比喻，即系啲荧光仔插你，大佬。 唔好意思啊，佢有个马夫咧就叫咧牧娼者，咁咧佢哋就专门负责操控妓女嘅，系啦。咁你知唔知佢嘅收入咧同佢社会地位咧一啲都唔少嘅？ 唔系啩？而家咧通常我哋成日都话，警察一话扫冚斗嘅时候咧，就第一样嘢就除咗捉啲即系性工作者，都捉埋呢啲嘅叫做操纵淫业。者 系啦，即系 好大罪嘅， 依靠妓女为生啊嘛。 差唔多呢啲嘢啦。 哇！但系原来咧，希腊古希腊里边咧，佢哋呢啲咁嘅所谓嘅牧娼者咧，佢哋嘅收入咧，原来系同即系个税利啊，或者系同一啲祭司嗰啲咧，系差唔多，即系叮当码头嘅。 哇！ 收入好高， 即系同啲政府人员。 冇错。 咁其实唔好话十先啦，如果你话个社会地位都差唔多， 都高嘅。 即系如果咁讲，当日佢哋可能个性工作者喺社会上边都可能得到某啲嘅尊重噶。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谂下啦，你喺香港，即系如果俾人知道，譬如阿荣少，你拍 AV 嘅，你估啲人会点睇你？ 咪话我为咗钱就个道德价限好低咯， 又话咩不自禁啊咁啊，用呢啲 堕落啊之类啦。 但系日本 AV 咧，佢哋系又有工会，同埋喺社会上面，日本 AV 嘅无论系男女嘅演员咧，其实佢哋或者从业员咧，其实喺社会上面其实都系受人尊敬，或者系有一个。即系一个正面嘅社会地位噶嘛，即系所以其实呢个系文化唔同咯。 仲有咧，嗰、那个古希腊嗰阵时候嗰个情况咧，好似都要纳税噶系嘛？ 冇错，纳即系真系攞正牌纳税嘅，即系话系政府公认嘅咯呢样嘢。即系你香港你有冇话走去马栏度纳税啊？要交税啊？唔使噶系咪先？ 系啦，唔使，系佢根本上都唔当呢一个系一个正式嘅职业啦， 非法添甚至 系啦，非法啦，系啦。嗱，讲到呢一度咧，咁我哋又要打弹翻嚟咧，我哋即系中国嘅传统啦。咁嗱，因为头先我哋讲到啦，春秋战国时代啦，咁嗰阵时咧都我哋讲嗰个叫做娼妓业咧，都仲系徘徊喺一个少少宗教或者少少贵族，又或者系纯粹系唱歌。 表演啊咁、就是、样嘅 艺技层次嘅， 即系咧对于性工作者嗰个感觉咧就唔系好强嘅。 系啦， 咁好啦，一路推演落去啦。咁春秋之后咧，去到 其实到汉朝 嗰阵时啊，秦朝之后又点样咧？ 其实汉之后，其实先开始慢慢咧呢、這个娼妓咧流落民间之后咧，就真系相对系嗰个性工作嗰、那个比较个因素比较大啦，即系嗰个为主啦。 嗯，咁、我哋先去一去第三张图先。 去张图先啦， 系啦。 我哋又讲下啦，呢张图咧，第三张图咧，呢、這个叫公娼啊。 嗯，公娼，哦，好啊。 系啦，公系咩咧？即系唔系阿公个公，系皇宫个公啊。 系啦，即系喺秦朝咧统一咗天下之后咧，其实咧相对就好似冇七国咁乱啦。 冇错。 咁就开始咧有啲 即系饱暖就私。 私淫欲啦，咁开始呢就唔好话你平民百姓先啦，首先由皇宫开始呢都已经有呢一啲叫做公娼嘅出现啦。 即係皇宫里面养咗一班 宫妓啊， 係啦 宫妓啊， 即係皇宫都养咗一班咁样嘅妓女啦。 係啊，听闻呢秦始皇呢佢哋都即係秦始皇啊始皇帝呢都呢喺呢个周围设立咗几百个行宫㗎。咁关中关外都有㗎喎，咁而每个行宫咧都有公娼， 系啊，几百个 宫妓啊，系啊， 几百个， 几百个，几百个， 系每个行宫里边几百个， 跟住佢有几百个，百几个行宫啊，咁加加埋埋可能讲紧净系呢啲女士咧都数千数万。 即系我谂阿秦始皇佢直至到真系驾崩，我谂佢都未去得晒。 系啦，系啦，喺汉朝嘅时候，我翻翻嚟先。好，喺汉朝嘅时候咧，除咗啲宫入边仲有妃嫔之外咧，第二多就系呢啲噶咯，宫妓 系啊，即系除咗妃嫔之外，就系呢啲宫妓就最多噶啦。 系啦，娱乐表演社都系主要都系做娱乐表演啦，咁都有性服务啦，咁。但系咧，到三国曹操嗰时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啦吓，佢话娼幽在侧，常日以达直啊，即系话点解咧？ 嗱，呢个曹操咧，佢就其实唔系咸湿嘅，佢呢个意思即系话咧。佢为咗要养生啊，曹操。 哦，保健。 保健嗱嗱，佢呢个咧，佢唔系主要搞嘢嘅。佢嗰个所谓娼幽咧，好多就系即系一啲表演艺技啦。咁当然啦，当中一定系有啲 色情嘢啦， 色情嘢啦。但主要都系佢艺技系好重视嘅啦。娼幽嗱，幽即系而家我哋成日知道 A.V. 女幽、男幽，幽就即系一个。都是艺人咁解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娼幽在侧，即系话咧，话身边经常咧要有啲啊呢啲咁嘅娼妓，徘徊身边嘅，咁下一句系咩话？咩达值啊？ 常日以达值啊， 系啦， 系啊，即系话咧， 由日头到夜晚， 夜晚日头啊，冇错啦，冇停啊，玩到啦。咁其实咧喺呢个中国古代咧，呢个娼妓业咧喺中秋之后啦，喺秦朝之后咧正式成为一个行业噶啦。咁其实咧分咗三种嘅，第一种咧就叫艺妓，艺妓又唔使讲啦，而家日本都仲传承紧啦， 日本传承咗艺妓啦， 系啦。第二种就叫歌妓， 歌妓 即系唱歌嘅，玩乐器音乐嗰啲啦，咩我哋睇翻嗰啲古装片有啲 系啊， 啲琵琶嗰啲， 总之 即系嗰啲相嗰啲。喂，去第四张图你睇下，系啦， 系嗱呢啲就系咧。呢啲叫官娼啦， 系啦，官娼啦，系啦， 官娼就即系话咧喺呢啲官宦人家屋企里边养嘅一批娼妓，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讲翻少少先啦。头先宫妓嗰度咧，咁我哋宫妓嗰度头先讲开咁大规模咧，其实咧就去到边度几时先冇咗咧？就去到明朝咧，就废除咗噶啦。所以清朝嘅记录入边咧系冇呢一样嘢嘅， 冇错。 系啦，好，跟住继续讲呢个宫妓啊，宫娼 官啊，官啊，官娼 啊，到官啊，系啦，官啊同宫唔同嘅官啊有咩分别咧？ 嗱，官就系咧。一啲官宦人家自己屋企养嘅，嗱，头先宫就系皇帝噶嘛，即系皇宫里边养嘛。而家咧就譬如阿陈大人、阿王大人、阿李尚书屋企嗰批嚟嘅。 啊，系啦系啦，咁佢哋又即系作用，当然系供呢个 都系啦， 表演淫乐啦， 表演玩乐，唔好话淫乐， 系 真系。 多啲，好，下一张就 系啦，下一张， 再下一张， 系啦，嗱，呢啲都系嗰啲官娼啦， 系啦，官娼啦， 即系嗱，你大家睇下，唔好觉得呢啲咁嘅化妆好肉酸啊！你大家有冇见到日本艺妓咧，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嘅样嘅。 好啊，好啊，好啊，咁再去图啊， 好啦，系啦，嗱，呢啲都系啦， 好啦， 嗱，咁嗰啲官娼咧， 嗱，翻嚟好， 系官娼系点样咧？即系通常就系咧嗰啲官员屋企，譬如有招待贵宾嚟嘅时候咧，咁、表演歌舞。嗱，呢个其实我哋睇古装片都有唔少嘅。 嗯， 即系通常啊，尚书大人设宴款待一啲文武百官嘅时候，或者丞相设宴嘅时候咧， 梗係有班女人喺度跳舞㗎嘛。係 啊。 咁當然呢每次跳舞嘅時候呢 陳將軍啱唔啱食 唔係冇咁快住嘅。譬如一跳舞嘅時候呢跟住將軍咪咁樣咁喺度裝下裝下咁樣㗎嘛。 跟住嗰啲喺度咁樣摸一摸又整一整個眼 係啦、 啊。叫佢過嚟斟杯酒咁 嘅嘢 嗰啲 係啦。跟住係啦跟住就陳大人。咁、啊、就呢啲、啊、就古代呢即係、就是、一啲官員嘅一啲entertainment 啦。 系啦，我哋都要讲，你讲中文啊！ 即系古代官员嘅一啲交际应酬嘅一啲资源嚟嘅。 哦 ，OK，OK， 系重要资源嚟嘅。 好嘅，再落去咯。我哋讲埋几样嘢咧，跟住就先第二集。好，呢个咧，呢个系咩啊？ 嗱，呢个就系仲有一个叫 系咪家咧？ 家 系啦， 系啦，家就系咩咧？ 家技啊， 家好明显啦，即系官有官玩，家就有钱佬屋企啦。即系今日譬如阿成哥。阿童叔佢哋屋企养一批， 啊 OK， 呢啲就有钱人屋企咧养嘅一批艺伎啦。呢啲美其名其实都系表演歌舞用嘅，系啦。当然啦，当中有冇一啲性行为嘅啦？ 点会冇啊？ 点会冇啊？系咪？我都唔。 但呢度要讲一讲咧，呢个最得意嘅地方，佢供应有两个方法供应。 系啦， 第一个咧就系咧，你屋企穷啊，咁啊顶硬上啦，就收买啲穷家女子。 所以你见到其实以前古装片咧，其实我哋古装片拍得都比较相对系收敛噶啦，拍得 斯文啲 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咪话哎呀咩卖身葬父啊， 系啦， 跟住 卖身葬家咯， 跟住又话我交唔起交唔起税或者交唔起田租嘅时候咧，跟住你个仔嚟做仆人，你个女又嚟做妹仔，好多就系咁样来源嘅，呢个一个来源。 好啊好啊，嗱第二个来源咧就佢哋会强抢啲民女嘅，咁所以咧我想讲就古代嗰啲土豪劣绅咧都做好多呢啲，好翻嚟先。 好恶霸 系啦，恶霸土豪恶霸嗱，我想讲就话咧，大家唔使担心啊，因为我哋三节都。免费出去嘅，咁我哋咧而家休息一阵先，我转头咧第二节咧继续历史启示录，继续讲我哋嘅古今王爷面面观，转头见。